这个行程在林芝，大概我们林芝地区，我们大概要待到三四天。 三四天，哇，那我觉得正合适哎。这是三月份去吗？ 对，三月份去。 哇，这个时候林芝不是有那个桃花节吗？ 对啊、 那得多美啊！你能看到什么景象呢？ 我形容一下，去过几次？去过几次？ 三月份那个桃花盛开的时候，真的是在这个雅鲁藏布江，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林芝地区，真是满山遍野全是这种桃花。 满山遍野全、 啊、 太好了。 后面的背景就是这个雪山， 你就拍吧，你就看吧。 你看桃花的粉、哦，雪山的白， 是， 然后绿草的那种绿，对吧？ 雅鲁藏布江的魂不是 魂 魂厚 魂，对对对，人家是那个灵魂的魂， 对对对， 是不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那老魂厚了， 对、哦，那个声音会很大吗？哗哗的声音会有吗？ 会有会有，它 都是不能漂流的。 对，在它的大拐弯那块 嗯， 那种感受，因为还是真的很好的，因为底下这个满山遍野。郁郁葱葱的这种感觉， 对、啊、春天来了的感觉， 那种感觉 是 真的很。 我那一次是夏天去的嘛、嗯，然后就是都长得是茂密的，没有桃花了，就只有绿， 嗯， 各种阔叶植物、亚热带植物全都有，你得穿过一个密林，然后才能看到那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好漂亮， 哇、 嗯，生活充满仪式感，啊、 对对对， 嗯，莹儿、啊，你这个作为这个， 干嘛那么惊恐？ 作为女生呢， 嗯、 因为。看到花女生会兴奋啊， 但 是带团的这些团友这顾客当中女生居多还是男生居多？西藏这趟行程自驾来说的话， 像我带的还真的都是女生居多， 对，确实是女的多。 你看女生喜欢桃花吗？ 但是问题是她那什么呀，有高反女生不怕吗？ 不，真的、哦、女士都是去、哦、就是勇于去挑战很多的这些地方， 就一次去了再去那种、嗯、 对，我们就有一个大姐、嗯、然后就是个会员，她一直就是每年都去，一定要去。 哦， 对，就是会上瘾。 你看， 真的会上瘾。 嗯，说说呗，女生的这个去桃花看桃花，男生去桃花不一样的感觉哈。四天在林芝怎么去自驾的行程？ 对， 嗯、开着车 玩啥了？ 啊、怎么整啊？ 我们主要就是还是说我们要走这个318国道、嗯、啊，318国道，然后林芝是在后面比较这个亮点，啊、亮点、 嗯。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会经过前面的邦达草原呀、啊，包括这个成都。这个后花园新都桥 啊、哦、新都桥， 对，然后那个我们就直接回到进到藏区，进到林芝地区， 嗯， 进到林芝地区呢，然后我们可能会在鲁朗啊、会在鲁朗，这都是318 必去的地方， 必去的地方，鲁朗小镇， 嗯， 鲁朗现在 说说鲁朗小镇什么样儿？现在 鲁朗现在、嗯、因为它是广东省啊、原藏去建的， 哦、 现在它那边。建的这个国际小镇、嗯、啊，跟 国际小镇， 对，现在说是小瑞士啊。 哎呦， 天哪，是不是全都是广东早茶？ 黄山色是 对 的， 没有广东早茶、 啊、没有， 并没有， 不是广东原先的吗？ 他的饮食是什么感觉？那边小镇 像鲁朗有一道很有名的菜，就是石锅鸡 啊， 石锅鸡，对，他这个石锅鸡 好吃吗？ 一定要吃， 好吃吗？ 嗯、好吃，因为他这个鸡都是野生散养， 走地鸡 啊，走地鸡，对、嗯，就是走地鸡，然后包括他主要是做这个鸡的这个 锅、 啊、 很重要， 很重要 啊，时间中国一级全说锅。就那个锅是什么样的？ 它那个锅 石锅是吗？ 对，是石锅。它这个锅呢，是从这个墨脱县林芝的墨脱县， 墨脱 墨脱县的雅鲁藏布江里的石头、拿出来做成的这个石锅。 天哪， 那肯定有不一样的那个 吃的，还是有这么一种意境， 土地的眷顾啊！ 哎呀。太棒，对，大自然的馈赠， 感觉都要流口水了。 是的，赶紧把那那块石头挺好，捞出来可以打磨两个锅。 对，给我住了。然后那石锅鸡的味道是偏辣，是什么味道？大概是口感 它还是以清淡为主。 哦，那太好了。 对，我那天跟他们说，我说感觉有点像老鸭汤。 哦，那不挺好的。 哎，老鸭汤不错 啊， 真的挺好， 鲜美。 对，它里面还会有手掌参、 哦， 然后包括会搁 什么参？ 党参。手掌参不是党参。 记下来。 啊，你记下来。 对、 嗯， 然后包括它当地云南地区和藏区特产的这个松茸， 哎呀妈呀，还有松茸， 好棒， 这些都是 雪莲呐， 对，秀莲 啊。 对， 反正这个石锅鸡是到那个小镇必须要吃的一道菜， 必须要吃的，对、 啊、 对，然后可以拿鸡汤拌饭，我觉得 米饭，因为那边海拔林芝嘛，那、嗯、应该不是很高，米饭能煮熟了没问题啊？ 啊，林芝地区没问题， 没问题 啊，林芝地区没问题， 嗯、 对，包括现在在藏区也都没问题，他们都有高压锅、 嗯、啊，都有高压锅， 高压锅 是， 哎呀，活在过去 啊，是呀，活在那个上世纪几十年代。 住宿呢？林芝几天的住宿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大家？

西藏。 对， 这个一说西藏啊，你去过吗？我去过，大家对你亲身经历不错啊，去过这个地方哈、啊，挑战了自己，实现了人生的梦想，向那位96岁的日本老爷爷致敬啊！ 对，而且其实你在拉萨待着真的很舒服，像他那个叫八，是叫八廓街吗？还是什么？ 八廓街， 八廓街 是商品吗？ 对，它是那种就是算是购物一条街嘛，然后但是呢。就是藏民还是很淳朴的、 啊、 然后你在那儿逛、嗯、真正能体验到这个日光之城的那种悠闲和高远 日光清城、啊、 对也有小的酒吧 对 吉阿米的那个酒吧非常有名的 是有娱乐生活大家不用觉得 还有藏餐的餐厅有酒吧可以喝点奶茶不光是酥油茶那种 对 下午茶 好的下午茶很好的 对 2018年还有很长的时间哈月份的话哪个月去最好呢晶晶你推荐 你如果要看桃花的话三月份一定要走一下川藏线去看看这个林芝的桃花花、 嗯、 真的是满山遍野啊、很漂亮 美爆了 美爆了 川藏线其实它七八月份都是雨季 嗯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三月到五月之间或者是九月 春天 九月以后、 哦、 对九月十月 嗯 对九月十月十一月这几个月份是可以走川藏线的 OK 然后如果你要想走青藏线的话最美的时候应该是七月到八月份 有差别的、 嗯、 对因为青藏线它能看见就是全都是那个青海湖周边油菜花就是盛开的时候、 哦、 对那个是走青藏线 线路就摆在面前了 对所以你选择哪条线路一定要也是要看季节七八月份千万不要走川藏 是的、 哦、好 谢谢二位的提醒谢谢精彩的分享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到这儿了希望美丽的西藏您有缘去看看它哈 好 明天见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飞驰的骏马像疾风心还和大地一样宽广套马的汉子你在我心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幸福一生 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见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满灯为了绿灯红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 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